揀聲嘅人亦都揀得好好喎，即係可能係叫配音導演，即係佢哋揀聲嗰把聲去 fit 翻嗰個演員咧，我覺得係好重嘅好多都。 有冇 say 嘅先？其實嗱，老老實實，即係你哋有冇 要揀？我要做， 我要做江陽雞，有冇得揀㗎？ 我做咗咁耐就係話聽冇嘅， 連陳欣都話冇， 冇嘅， 即係丁宇聰就梗係有啦嚇，佢自己揀， 佢自己揀，佢自己揀， 其實係冇嘅。 其实系冇嘅， 即有冇得推咧？咁 推下次冇得做 咩原因推？ 即系譬如话，喂，我觉得我真系 做唔到， 唔系，好少，真系好少。我做咁耐未试过嘅，即系未见过话个配音员话，哇呢、這个我搞唔掂，你不如换人配啦。我谂冇咁样嘅， 我冇嘅。 啊，我记得啊，系边一位嘉宾曾经讲过咧？总之佢就系话，因为譬如可能有啲戏。是要讲粗口的真的要讲的。 有。 是啦咁佢又係有 call 咗个例子就係阿保全叔啊。就係话呢保全叔系一个好斯文嘅人嚟嘅。 佢讲唔到粗口。 佢唔系讲唔到佢系讲出嚟嘅佢都揀讲但系唔似囉。 佢好少嘅。因为以前去到有电影三级制呢。即系三级制，除咗嗰啲三级啦吓，另外其实 有血嗰啲都系三级啦， 同埋暴力都系噶 暴力啊，或者系可以爆粗口啊，有某啲字眼你可以出到啊，都系三级片嚟噶。有啲系唔讲嘅，有啲真系觉得啊，咁我俾个唔使爆粗嘅角色你啦，咁样可能系咁样嘅。 即系呢啲就好少嘅 case， 好少啊，好少，即系好个别 嘅 例子。 同埋呢啲系一啲可原谅嘅状况嚟嘅。 而最难嘅系原来冇得推，难冇得推。或者唔应该推， 唔系我谂可能系演员都未必会推，系因为我系一个配音演员嘅时候，我就会好尊重我嘅嗰个角色，系咪因为呢种态度？ 当 TVB 啦，咁我哋签约艺员嚟噶嘛，咁我哋又唔系出镜， 系 出镜可能有某啲角色会事先揾导演监制倾下，点去 即系影响我 啱唔啱？系啦，会唔会点？即系呢个考虑嘅嘢会多啲，但 系 配音考虑嘅嘢冇咁多，系啦，你配啱个角色咪得咯，同埋你喺配音嚟讲，配音出得街嘅会系咩？有几极端啦、啊，嗰套戏 「まあ、ビーラフトよ」

依家气温29度，相对湿度82%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。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。 以市民心为心， 以天下事为事。 FM 九二六，香港电台第一台，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。 岁月如梭，物换星移，呢度嘅人情味始终如一。由7月9号开始，逢星期六晚上9点，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回归25周年广播剧，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，失物认领处，25个埋藏喺记忆深处嘅故事。 国剧830呈现保卫国家边境热血嘅军旅故事，特战荣耀。 炊事班突击比赛科目三系喺野战环境下完成四送一汤，但烟炮恶就点唔着火。当一年、二年都准备完成，情急之下，佢竟然煮出四道唔同嘅红烧豆腐。今次佢又可唔可以顺利过关呢？ 国剧830特战荣耀，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，港台电视30日。 香港呢个家好靓，但亦人多挤迫。假如遇到恐怖袭击，后果会非常严重。万一有事发生，大家记得保持冷静，可以嘅话尽快打999通知警方。香港警察时刻居安思危，竭力守护家园，大家同心协力，一定能够化解危机，一齐守护香港，令香港继续成为世界上其中一个最安全的城市。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，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，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、肺和脑，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，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，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。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、住院和死亡的风险。专家说，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，快点打针吧。 你在卫斯理当中呢，其中一句呢我最记得的，即是经常出现的说话，就是哇，这件事呢应该是我有生之年最遇过最不可思议的一件事。 刚 才我都遇到一件， 窒 了5夜。最不可思议嘅事， 你嚟俾个 music 嚟弹下先啦。 好不可思议呢件事，哇，好似好俾外星人啊砸地球一样啊！唔知系咪啲电波干扰啊？ 唔系，因为我发现咧，我哋嗰个紧张嘅，即系你知，我哋一听到呢啲咧，我哋会好敏感噶嘛。 啲肾上腺素飙升啊！ 系啦，我哋嗰个紧张嘅时间咧，逐步拉长，好得意啊！真系， 佢越窒越多啊！ 系啊，咪好劲啊！所以拉长咗咯，系啊，即系不可思议。 冇人比先劲啊！我觉得呢个真系好嘢，真系不可思议啊！呢件事真系， 系各位听众，真系喺呢度，我哋。我哋喺度心表歉意啊，唔好意思啊， 不可思議啊，真係 唔關你哋嘅收音機事啊， 係 咯， 唉，要揾位先嚟搞 先啊，係咪啊？飛哥搞出嚟嘅呢單嘢， 手震啊嘛，飛哥， 係咪有冇跳 啊？所謂嘅，哎呀，咁啊，好啦，咁啊，講翻衛斯理先啦，即係嗱，喺我哋，我唔知啦，一哥，我嗰個年代，一間再講啊，亦都講過啦，梁麗勤有冇睇噶？ 有 嗱，好啦，一哥就再 young 啲啦。咁你嗰個年代有冇被即係衛斯理分圖嘅咧？ 我記得我係小學六年級開始追看， 我差唔多啦。 追睇呢個衛斯理， 我中一係啦， 係啦。咁啊嗰陣時係因為大台咧有播一套嘅衛斯理劇集啊， 羅家良嗰 套，羅家良同埋蒙嘉慧做嗰套。咁啊睇完之後，我覺得哇好正喎、啊！我真心覺得。 咁你覺得 Leon 嗰個你有冇睇過啊？ 佢冇， 我有翻睇啊，我有翻睇啊。我又追翻啦， 你覺得 Leon 做得好啲，定係羅家良先生做得好啲咧？ 呢啲好先入為主啊，呢啲係啊，就好似你永遠覺得金輪化王一定 係呢個 咁樣，係啦，所以我哇係咪先？咁啊我當然先入為主咗。咁當然我細個係迷衛斯理，就係嗰陣時睇覺得啲橋段啊，或者嗰個劇情係竟然可以即好天馬行空咁樣啦，咁我記得有一日下晝咧，嗰陣時屋企仲有個書櫃嘅，咁個書櫃咧就係小弟嘅細姑姐以前讀書用嘅一個書櫃嚟嘅，咁後尾佢即係嫁出去之後咧，啲書咧其實就變咗阿嫲嗰啲食譜啊，同埋我同細佬嗰陣時仲會用字典嗰啲嘅， 細姑姐嫁咗出去之後，啲書會變咗啲食譜，仲係衛斯理， 就好似衛斯理咁， 突然間 真 係 不可思議嘅一件事， 係啦，咁啊有一日就係我記得喺嗰度冇嘢。做下昼嘅时分冇嘢做，跟住喺度

咧有啲嘅網民咧就鋪翻當年啦倪匡先生嘅一個廣告啦， 有 一杯楊梅有吳夏棟皮質又 hit， 哇！呢、這個我哋當年喺學校成日模仿啊， 皮質又 hit， 佢係其實係成為當代咧一個非常之有代表性嘅一句潮語嚟噶，皮質又 hit。 啊，今晚我都想立翻本。卫斯理出嚟望下，睇一晚都好、啊。 我其实我会继续今夜不设防。 你哥今晚翻去搵你播， 我会听广播剧啊， 系咪啊？ 一人一啲啊， 好，听日见啦，拜。